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听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2018年的4月26号星期四，农历的3月11，今天的机动车的限行尾号是2和7。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于早晨空气湿度较大，本市是有轻雾，影响了能见度。南部和东部地区的最低能见度是1到2公里，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日出后能见度会逐渐好转，白天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光照充足。平原地区最高气温是26度左右，天气温暖舒适，适宜大家出行。不过在中午前后，受到弱冷空气影响，北部山区地区可能会出现分散性的小阵雨天气，请大家注意防范。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在今天白天是晴间多云，早晨有轻雾，中午前后北部山区有阵雨，南转北风2-3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35%。在夜间是北转南风1-2级，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70%。预计未来三天本市都没有全市性的降雨和大风天气，今天的洗车指数是1，可以放心的擦洗车辆。北京时间的7:34，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京通快速双桥到四惠桥以及建国路建外大街一线进京方向车多流量大，另外广渠路进京五环到四环车多，东二环东便门桥南向北方向有事故，后车多，队尾接近了玉岩桥、玉亭桥。另外浦黄鱼路天坛东路南向北方向车流量集中，请大家注意避让。 城市文化范儿，走进头号玩家的绿洲世界。在这部影片中，凭借着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的游说，集结了当今众多在各大动漫和游戏中出现的角色。这里既有儿时陪伴童年的星际争霸高达，也有当今炙手可热的游戏明星光环士官长、古墓丽影的劳拉等等。众多的游戏明星纷纷以不同的方式出现在了头号玩家里的各个角落。那么问题来了，在众多动漫游戏明星中，唯独有一个人物的版权没有谈妥，最终无缘这部影片，您知道他是谁吗？ A. 奥特曼， B. 裂空， C. 春丽。 好的，听众朋友们啊，今天我们稍后的访谈部分要和大家来谈谈最近热映的这个电影啊，《头号玩家》。这是一部充满了各种之前我们很熟悉的电影和游戏角色的一个电影哈，各种彩蛋。那么在这里面啊，有一些游戏动漫形象的版权是没有谈妥，所以说没能放进来。那么在这三个选项里面，哪个是没能出现的角色呢？ A 是奥特曼， B 是裂空， C 是春丽。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现在就可以编辑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来参与互动问答。今天我们准备了非常丰厚的礼品，每道问题抽出3位获奖听众，今天一共会产生9名幸运听众哈，每人将获得由嘉宾为我们带来的带有 NFC 进场通讯技术的智能 T 恤衫和帽子各一件，大家赶紧来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答题吧。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先来看一组文化收藏方面的资讯。4月24号，瑞士洛桑国际奥委会总部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给中国艺术家韩美林颁发了顾拜旦奖。 顾拜赞奖是国际奥委会颁发给奥林匹克运动做出贡献的人士的。他与奥运奖牌不同，除了有特殊表现的运动员外，那些为推广奥林匹克运动和传承奥林匹克运动精神有着突出贡献的人士也是受嘉奖对象。这是韩美林在2015年中国美术界第一位获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平艺术家称号之后，再次成为中国美术界获得顾拜赞奖殊荣的第一人。日前，大型系列人物传记片纪录片《百年巨匠》第二季启动暨建筑片开篇仪式在京举行，新片将通过石头的史书来展现百年以来中国建筑史以及民族的发展传承。百年巨匠建筑片是对纪录片《百年巨匠》从文学艺术领域到建筑文化的延伸，将会聚焦詹天佑、茅以升、梁思成、杨延宝四位近现代中国建筑工程领域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以影像传记的方式多角度展现他们不凡的人生历程和卓越的学术造诣，展现近现代中国建筑事业的发展和建筑文化的演进。第38届全国最佳邮票评选颁奖活动最近在湖北省武汉市举行，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邮票获得了2017年最佳邮票奖。中国邮政在2017年10月18号发行的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邮票由马立恒设计，一套两枚加小型章一枚，内容分别为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和筑梦，全套邮票面值为 8.4 元。大会同时颁发了2017年优秀邮票奖，由千里江山图和春夏秋冬邮票获得，奉特种邮票和丁酉年邮票分别获得最佳印刷奖和最佳设计奖。在四月初，四川自贡三位收藏爱好者在当地的建筑工地发现了一处清代家族墓葬，并向当地文物部门上报。四月中旬，经过当地考古专家连续几日的抢救性发掘工作之后，墓葬情况已经基本清晰。据了解，墓葬主人之一的黄敦基的族人中曾有自贡当地显赫的盐商家族。据黄氏后人介绍，这个家族族谱记载，黄氏先祖最早可以追溯到夏禹治水时期，历代族人当中出现了多位历史名人。目前这个墓葬只进行了部分发掘，后续还将进行勘探考古。最近，亚美迪欧莫迪李安尼的惊艳杰作《向左侧卧的裸女》在香港苏富比艺术空间隆重揭幕了。这一幅作品是第一次在亚洲公开展出，这幅作品是肖像画中的典范之作，更是莫迪李安尼创作生涯中尺幅最大的油画作品，也是唯一完全呈现整个人体的横幅裸体画。作品将在5月14号在纽约苏富比印象派及现代艺术晚拍登场，目前估价超过 1.5 亿美元，成为拍卖史上估价最高的艺术品。西城区政府和国家京剧院共同主办的京剧行当艺术经典剧目展演活动将于5月到12月期间首次在北京推出。丑行经典剧目《春草闯堂》将于5月2号在梅兰芳大剧院上演，为这一活动拉开帷幕。这次活动是以京剧行当生旦净末丑为主题的5年系列推广工程，意在通过传播优秀传统文化、提升群众文化素养、丰富文化惠民内容为核心。同时，丑行京剧表演艺术家还将在这次活动中为青年演员传授近年来不常上演的丑行代表剧目，为传承剧目做出努力。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下面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2018年喜马拉雅山区春季登山季已经开启，目前中国西藏一侧的珠穆朗玛峰北坡等山峰地区正在持续开展垃圾清扫活动，未来有关部门将出台更多的环保措施维护山区的环境卫生。今年海拔6500米的前进营地和以下主要进行生活垃圾收集，6500米以上集中收集废弃的登山装备，生活垃圾运回大本营后将按可回收、不可回收分类建立台账，记录重量，交给珠峰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处理。体育部门计划将这些登山装备和生活垃圾制成艺术品，变废为宝，来延伸登山文化。 最近美国一家拍卖行发布了消息，已故流行音乐人迈克尔·杰克逊首次展示太空步时穿的皮鞋将于5月26号在加州进行拍卖，其中一只鞋上有迈克尔井号2的标记。此外，这双鞋还附有著名编舞舞蹈演员莱斯特·威尔逊的一封信，在信中说彩排后杰克逊将这双鞋送给了他。据悉，这双皮鞋此前从未拍卖过，目前的起拍价是$5000。为了减少嚼口香糖带来的垃圾和浪费，最近荷兰的一家公司设计了一款可以回收的鞋。这款鞋的鞋底由可回收化合物制成。这双鞋的设计者表示，他们发现口香糖是用合成橡胶制成的，通过分解它们可以创造出一种新型橡胶。每年大约有150公斤的口香糖掉在阿姆斯特丹的人行道上，市政部门需要花费数百万美元来清理。这双鞋子可以让废弃的口香糖变废为宝，从而改善环境。这款鞋有泡泡糖粉色、黑色和红色三种颜色，将于6月起售，价格大约是1500元人民币左右。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第五季听民意解民忧活动将于5月8号正式开始。16区和城市管理委、市教委等8个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政府部门领导将在12345接听市民电话，解答群众咨询，受理群众诉求。每周二上午9点半到11点半是接听电话的固定时间。今年的活动将围绕全市抓好三件大事和打赢三大攻坚战的中心工作，更加注重对问题处理过程和公开反馈，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北京电视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晚报将后续报道解决群众诉求的过程。为缓解幼儿入托难的问题，综合考虑城市副中心学前教育发展定位、区域内人口发展变化趋势等因素，未来三年内，通州区计划推动57所幼儿园规划建设项目，预计提供学位18000余个。据了解，目前通州区注册幼儿园共计136所，其中市级示范幼儿园4所，一级一类幼儿园13所，一级二类幼儿园18所，仍然存在供需矛盾、教师数量短缺等问题。在计划推动的57所幼儿园建设规划项目过程中，通州区将进一步吸引社会资本筹办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引导并支持其健康发展。本市又新增了一种免费疫苗，今年秋季65岁以上北京户籍老人将免费接种23价肺炎链球菌多糖疫苗。数据显示，肺炎造成的老年人的死亡已经是全球性的公共卫生问题。为了解决这一公共卫生问题，北京市财政专项投入将23价肺炎链球菌多糖疫苗纳入免费程序。为了方便预约接种，到时候大家可以通过手机 APP 就能查到离自己最近的预防接种点，在线完成预约，并可以完成二类疫苗的网上支付。最近也就是4月23号，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了关于完善审核防范个人贷款风险有关问题的通知。在通知中要求，对受理的住房公积金个人贷款申请要设置初审岗、复审岗进行审核，同一工作人员不得同时从事初审、复审。另外，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还取消了个人信用评估，信用中心不再为借款申请人出具个人信用报告，由信用中心按贷款审核部门要求来做好借款申请人的住房和贷款情况的核查，查房查贷的结果只作为审核借款申请人名下住房贷款记录的依据，仅供借款申请人申请当次贷款使用。从昨天开始，本市16条市管城市线路道路陆续开始大修，包括广顺北大街、南三环主路、后厂村路等。13条道路大修工程以核心道路区、核心区道路、重大活动保障路线以及交通拥堵严重的道路为重点。在道路大修同时，还将对东单北大街等21条道路的人行步道进行整治，提升品质。交通委路政局表示，今年大修工程计划里程约35.5千米，面积约165.4万平方米，为最大限度减少市民道路维修对市民出行的影响，大部分大修都将安排在夜间的0到5点。 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2018越谷北京超级草莓音乐节这周就会在中国草地音乐公园火爆开场了。阔别四年，草莓音乐节真正的重新回归了，喜爱摇滚的朋友绝对不能错过。这一次朴树、痛仰、李志等都将现身，另外还有一大波民谣歌手也在路上，赵雷、马迪。相信这个天气炎热的逐渐炎热的五一小长假里会有一丝音乐的清凉，不过提醒您去之前要查一查天气和交通情况。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资讯部分就是这样，接下来是更加精彩的访谈部分。 城市文化范儿，走进头号玩家的绿洲世界。在这部影片中，凭借着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的游说，集结了当今众多在各大动漫和游戏中出现的角色。这里既有儿时陪伴童年的星际争霸高达，也有当今炙手可热的游戏明星光环士官长、古墓丽影的劳拉等等。众多的游戏明星纷纷以不同的方式出现在了头号玩家里的各个角落。那么问题来了，在众多动漫游戏明星中，唯独有一个人物的版权没有谈妥，最终无缘这部影片，您知道他是谁吗？ A. 奥特曼， B. 裂空， C. 春丽。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第一道题又给大家放送了一遍哈。我们今天要聊的是《头号玩家》这部电影，这部电影里出现了很多曾经已经出现过的电影和游戏的角色，那么有一些呢因为版权没有谈妥呢，所以说没有出现。那我们给出的三个选项里是哪个角色没有出现在《头号玩家》的电影里呢？ A 是奥特曼， B 是裂空， C 是春丽啊。您知道答案的话就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来参与互动问答。今天我们为您准备了非常丰厚的礼品，每道问题都会抽出三位获奖听众，也就是说今天会产生九名幸运听众，每人都将获得由嘉宾为我们带来的带有 NFC 进场通讯技术的智能 T 恤衫和帽子各一件，大家赶紧来参与互动答题吧。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啊！在这个律动感十足的音乐当中，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要带您了解《头号玩家》这部电影啊！这部电影最近呢也是在全球持续热映，唤起了一批批影迷和玩家前去膜拜。截止到四月中旬，影片的全球累计票房已经达到了4.7亿美元。让这个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成为了首位执导影片全球总票房突破1100亿美元的导演。这部《头号玩家》也是号称彩蛋之王，到底里面隐藏的上百个彩蛋都有哪些小惊喜？游戏产业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改变？虚拟现实技术真的会像电影里那么新奇吗？城市文化范儿今天就带您和嘉宾一起走进《头号玩家》的绿洲世界，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一汽当千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李雪梅女士，以及一位资深的游戏玩家季彤，同时呢，她也是我的同事啊，也是主持过游戏方面的节目，也是很高兴今天能见到二位。 你先来。 大家好， 我们 城市文化广播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一汽当千股份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李雪梅。 大家好，我是季彤。我刚才其实就想问雪梅，你那个是一骑当千呢还是一骑当千？ 一骑当千。 一骑当千啊，就是骑骑马的骑。 对，这个词之前是叫骑 啊， 多音字。 对，因为咱们那个传统的那个音是有骑的音。 对对对，好像是86年还是82年、 的这个新华字典已经把它改成了齐、 哦 改回了。 好吧， 今天这节目一上来还是进行了一下学术的探讨、专业的探讨。 因为我跟雪梅特别熟、啊，我们俩差不多有二十年以上的这个交情了。 对，今天咱们要聊这个电影《头号玩家》哈，我们首先来通过一段音频，也让这个看了一遍的，或者说已经有点忘记的，或者说没看过这个电影的听众们，来了解一下这个电影啊到底讲了什么。 This is the Oasis, a whole virtual universe. 电影《头号玩家》是由史蒂芬·斯皮尔伯格执导的一部科幻冒险片，讲述了2045年的人类。由于现实生活的无趣，无数年轻人迷失在一款超级火爆的游戏绿洲的世界里。这是一个由游戏鬼才詹姆斯·哈利迪一手打造的虚拟现实世界。哈利迪弥留之际宣布会将巨额财产留给第一个发现他在绿洲中藏匿彩蛋的人，自此引发了一场全世界范围内的竞争。平平无奇的玩家韦德也决定参赛，却发现自己踏上的是一条虚实结合、神秘凶险的寻宝之旅。影片一经上映就吸引了全世界无数游戏动漫迷的内心，全球票房突破5亿美元，并且还在不断刷新着电影的票房记录。也正是因为这部影片的热映，使斯皮尔伯格成为了电影史上第一位票房超过100亿美元的导演。 Ready Player One， 眼 膜其实就是个 bug。 哦，这确实啊，刚才我们也是一直在讨论这部电影啊。 哎， 这其实这个电影其实特别神奇啊，它不是一个常规性的电影。 对， 因为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看电影啊，人们都有一个习惯，就是在电影里可能我要偶尔出现一个所谓的彩蛋，我要去找一下，可能在字幕后面，对吧？ 哎、 可能在这个序幕之前都有可能，有可能在电影某个台词里、某个场景里等等。其实我今天先想问问二位，对于彩蛋你们是怎么理解的？现在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还不，什么是彩蛋？复活节彩蛋吗？还是什么这个平时吃的彩色什么蛋吗？还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说说这个电影或者说游戏当中这个文化产业当中彩蛋是什么意思呢？ 我的理解啊，看电影的彩蛋咱们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了、就是在那个就是字幕走完了以后啊，然后可能过挺长时间的，你得等着，然后它会出来一小段画面， 对， 可能是跟后续的作品有关，也可能也有的电影里把那个拍摄的一些花絮当彩蛋， 嗯， 还有一种彩蛋呢，就是埋在影片当中，就是它会在这个影片里出现一些过去非常知名的这个电影也好，或者其他的大家熟悉的作品里边的，比如说人物啊或者场景啊，这个让你一下看到这个的时候突然就有一个回忆，这个大概是电影里。那么游戏里边的彩蛋呢，还是雪梅来说，他是专家。 游戏里面的彩蛋呢，有点类似于像隐藏关，或者是这一关呢基本上是不为人知的，就是我们游戏在制作的时候我们特意放进去的一些小惊喜。我记得我20年前曾经做了一款游戏叫秦商，然后当时呢有一个杂志非常有名叫大众软件，应该是我们那一代人的这个精神食粮吧。然后当时我们是把这个大众软件的编辑们都做成了怪，放到了这个隐藏关里。然后这个隐藏关呢就相当于是你去把这些怪都打完，然后你就可以出现一个得到一个最高的一个装备 啊， 就这个就是我们当时设计的一个彩蛋。 但是这一关其实并不是每一个玩家都能玩到，就是随随便便就是我正常的玩就玩到了， 对， 这是不行的， 不行的。对， 它实际上是他们的一种独具匠心的设计， 对， 啊， 对， 这是我觉得就是作为开发者，他一个就是跟玩家沟通的这么一种方式，就是他在游戏之外还能给你带来很多的小惊喜。 是的。 还有一种嘛，其实可能就是他们程序员的一种个人的行为啊，一个小的恶作剧，甚至说是一些 bug 啊，就是他有一个地方的怪他老砍不完，重复出现，最后能让你升好多级，这个都算。 哎，那二位啊，在过去玩游戏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什么特别印象深刻的彩蛋呢？ 嗯， 您先来。 我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 他自己 做的， 我是自己做的，对，而且我知道啊。其他的游戏呢，因为这一关呢一定是非常深的一关， 对， 就有点像我们在头号玩家里最后的彩蛋一定不是所有人都能拿到的，一定是，对，一定是极致的一种设计。 哎，我们过去讲就看攻略啊，为什么大众软件那么受欢迎啊？因为上面会有很多攻略，有的就是他们这个悄悄的一点一点渗透出来的。我们看了攻略以后，我们可以找到这个彩蛋。 对， 我那会儿玩有一个游戏，名字我已经忘了。那个地方它需要打一个特殊的道具，但是呢，你根本就找不着一个什么地方能够打得到。结果其实就是在你跑来的路上的一棵非常不起眼的树。 哦， 你要连续攻击这个树多少下以后，这树上会开一个花，然后你把这个花采下来，它会变成你需要的那个道具。 对，其实我们会发现彩蛋啊。这个很奇怪，就是说它并不是一个每个玩家必须经历的， 对， 而是比如说我们像想象一下，就是说在玩一个游戏的时候，到底是多闲，就是说我不着急，对吧？就是我就喜欢沉浸在这个世界里，所以说我会没事干的去砍砍树啊，看看会有什么效果。 对， 就是他把这个游戏当成了自己的一个伙伴，一起去探索。哎，我看这个伙伴他到底会有怎样的不为人知的一面啊？ 你这就叫沉迷了，你知道吧？ 对，这个是。彻底的爱上了哈，所以说彩蛋其实并不是给所有人准备的，也是给这个最有心的最爱这一款游戏或者说电影的这个观众或者玩家来准备的。 是的， 那我们在这个头号玩家里面也是很多玩家看完以后都说这是满满的回忆啊，因为这部电影本身就是有很多之前的我们熟悉的游戏的角色或者电影的角色在里面去担纲了一些角色啊，这是一次再度的上线，可以说是，这也是让人非常的感动。那我们刚才也是从彩蛋出发啊，讲到了这部电影。那我们在下一时段来详细的聊聊都有哪些令人感动的彩蛋啊。这一时段我们先就是这样。 高考报志愿就找聚明师，聚明师打造高中升学规划整体解决方案，专门解决报志愿遇到的专业方向不明、院校范围不清、专业院校选择困难、自主招生材料准备不当的困惑。通过科学测评、精准定位、专业分析、数据把控，充分发现考生优势，规避填报风险，合理利用每一分。量身定制985-211院校自主招生综合素质评价志愿填报个性化方案，为高一学生提供新高考选课服务。3月3日周六9点，2018最新自主招生大型专家落地公益讲座，报名5735-4567。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治理大城市病，让生活更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住建委的主任徐建云，全力以赴确保首都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 我是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主任孙英军，我们关注你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是北京市农委主任孙文凯，建设美丽乡村，为广大农民朋友打造幸福美丽家园，为城市居民提供休闲好去处。 FM 107.3 107.3 AM 1026， 这里有实用的资讯， 这里有权威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新包包、新衣服、新鞋子、新口红、新项链，我通通都要新的。 那声音呢？ 声音我也要听点新鲜的。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复赛来了！百威广播新秀全力以赴为梦发声，还有神秘的机器人主播同台竞技， 新声音、新力量，带给您全新的听觉体验。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红队，快醒醒！ 有人倒地，快打999-120。 我是红十字救护员，我来做心肺复苏。 生命健康，心系你我，人道服务伴您左右。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听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2018年的4月26号星期四，农历3月11。今天机动车的限行尾号是2和7。来看一下天气情况，早晨由于空气湿度较大，本市是有轻雾，到了白天呢，能见度会逐渐好转，白天以晴到多云为主，光照充足，平原地区最高温度是26度左右，天气温暖舒适，适宜出行。不过在中午前后，受到弱冷空气影响，北部山区可能会出现分散性的小阵雨天气，请大家注意防范。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早晨是白天是晴间多云，中午前后北部山区有阵雨，南转北风2-3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35%。在夜间是晴，北转南风1-2级，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70%。在洗车指数方面，预计未来3天本市都没有全市性的降雨和大风天气，洗车指数是1，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的8点04分，东二环左安门桥到建国门桥南向北方向车多，其中在东便门桥有事故发生，加剧了后车拥堵。另外，刘湘路、蒲黄榆路、天坛东路南向北方向车流量集中，大家请注意避让。 城市文化范儿，走进头号玩家的绿洲世界。如果您是电影爱好者、科幻爱好者、游戏爱好者、动漫爱好者，《头号玩家》这部影片会让您在其中有意无意地撞到一些陪伴你童年的经典角色。这里有《街霸》里的春丽，有《侏罗纪公园》里的霸王龙，有《金刚》里的大猩猩，有《守望先锋》里的裂空，有《光环》里的士官长，有《古墓丽影》里的劳拉。斯皮尔伯格凭借面子刷来了几乎所有动漫游戏里的知名角色，但唯独有一家日本厂商没有赏脸，那就是奥特曼形象的持有公司，最终使得奥特曼这个角色无缘这部头号玩家。不过前几天斯皮尔伯格在发布会上已经公布了，将会在头号玩家的第二部当中竭尽全力争取到奥特曼的授权，大家一起来期待吧。所以今天第一道题的答案是 A， 您猜对了吗？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二道题，在电影《头号玩家》当中，真实世界中的一切教育、医疗、娱乐、工作和社会关系都被虚拟世界的绿洲所取代，戴上小小的眼镜，一个全新的世界就萦绕在了玩家的眼前。影片当中的绿洲诞生于2025年，起初是一个游戏，随后变成了度假胜地、游戏嘉年华、学校和医院、工作和家庭，最终变成了真实世界的替代品。虽然以目前的科技发展还远没有达到这个水平，但是这种技术已经在逐渐的发展。那么问题来了，您知道这种技术被大家用哪几个字母缩写来代替吗？ A AR 技术， BVR 技术， CRT 技术。 好的，听众朋友们，刚才第一道题啊，已经是给大家揭晓答案了。这一次很遗憾，没有能够出现在电影当中的角色呢，就是选项是 A， 是奥特曼啊，没有能够出现。那这一节呢，一共有102位微信网友答对了这一节的互动问题。那我们也是请今天的嘉宾啊，选出这第一节的三个幸运听众的数字。我们季彤先来选出第一个数字吧。 哇呀，那我俗点吧，88 啊，选一个88啊。雪梅呢？ 29 啊。第三个数， 你为什么选29？因为你29岁了。 因为我女儿的学号29。 哎呀，那我想想我儿子的学号是多少？这样我选101吧。 哦，101，嗯，很靠后的一个。 哎，给后边的朋友也得有点机会，对吧？ 啊，我以为你是电影里面这个 IOI 的人。 好吧。 那这三位数字啊，这三位数字的这个幸运听众，我们一会儿呢邀请我们的编辑来给大家揭晓到底是哪三位。我们的第二道题也已经给出了啊，就是说在这个电影里面啊，主要讲了一种高科技啊，叫这个技术是虚拟现实技术哈、啊，它在我们的这个目前的生活当中也已经出现了，尽管说没有电力那么发达哈、啊。那么在生活当中，我们把它简称为什么呢？哪个英文字母的缩写呢？我们来看看，第一个是 AR 技术哈、啊，第二个是 VR 技术，第三个是 CRT 技术。那么A、B、C 三个选项到底是哪个呢？大家可以选择一下啊。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微信公众号，我们依旧会选出三名幸运听众来送出我们的精美礼品啊。那我们前第一节的这三位听众已经是给出了第88号是南街七巷，第29号是微信名是波士顿，第101号是出奇制胜啊。恭喜这三位微信网友，您获得了这个我们的精美礼品，我们的编辑稍后会和您取得联系。在送出奖品之后，我们来接着聊今天的这个头号玩家以及他背后的故事。刚才也是说了彩蛋的定义啊，也说了自己印象最深的彩蛋。那我们回归这部电影吧。这部电影里面肯定也有很多让二位感动的地方，或者说震撼的地方，或者说惊喜的地方。因为惊喜其实是我觉得所有的影评里面，我看到所有的影评里面都会出现的一个词。啊，那在电影里面是哪一个片段，哪一个时刻，或者说哪一个角色，哪一个台词有让二位有这样的感觉吗？这次雪梅先来。 好。其实整个电影呢其实都是令人惊喜也令人印象深刻。仿佛自己就置身到这个真实的这个人生当中啊。然后其实头号玩家中所展现出来的这个绿洲的世界啊，是我们游戏人一直以来孜孜追求的一个游戏开发的一个最高境界。就是我们在这个头号玩家中可以看到很多种游戏类型的影子，例如像 RPG， 你本身其实就是一种角色扮演，你在扮演着自己在未来世界中的一个角色。然后像这个我的世界，其实你一进入游戏的时候，其实就是我的世界的一个场景，就是这种像素的这种风格啊。然后呢，在游戏当中呢，还有这个魔兽里的这种攻城战啊，你看到最后的时候，就是整个所有的玩家都在攻这个城啊，这是一个攻城战，对， 很经典的一种游戏模式。 对，然后还有像这个赛车游戏，你是否也看到了极品飞车的影子在游戏当中？就当时我们整个的赛车的那个场景，然后还有像这个打副本 啊， 这个就是当时那个男主的那个好朋友啊，第一次他们在游戏当中会合的时候，实际上他的好朋友是在打副本， 正在打副本， 对，正在打副本，对，其实就是还有就是社交游戏的影子，整个游戏当中其实就是一个大的社交，但是在里面有一个最经典的社交，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那个舞会的那个场景，那几乎是社交的一个极致状态。 对， 大家可以在里面像飞一样的这个跳舞啊，真的是想起那一段我都觉得这个很沉醉， 心潮澎湃。 对， 女孩子的特色啊，她喜欢那个舞会的那个氛围啊， 对，确实很浪漫， 是 惊奇啊。刚才也提到了副本，其实现在游戏当中很大的一个元素啊，就是说在主线之外，我专门设置一个支线任务啊，更多的是一个副本。比如说像在电影里面，可以说我进这个传送门，进入到一个小小的一个园区或者世界当中啊，这个世界里园区里会给你一个什么任务，你必须打倒谁，对吧？等等啊，那这是雪梅是概括的说了一下啊，电影当中几个比较令人惊讶的或者说这个印象深刻的片段。季彤有没有 啊？ 其实实际上这个斯皮尔伯格这个人哈、啊、虽然72岁了，但是他那个童心啊是其实和那个小朋友真的有一拼的啊。他拍电影其实有好多他的作品就是适合这些青少年朋友的。 对。 你比如 ET, 是吧，侏罗纪公园， 嗯， 对吧，他实际上他跟就是他自己的性格是很有关系的。他在里边就是刚才雪梅主要说了很多游戏的这些东西啊，这些彩蛋，你包括一开始那个赛车的场景，他都说他在致敬那个极品飞车，但实际上他这里边的车都有讲究，那个里边有蝙蝠侠的那个车， 对， 甚至有人说还可以在里边看到那个罗宾和那个老管家，我还真没看到那么仔细。包括女主的那个摩托车，那个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 亚吉拉， 对对 对, 对，是 是漫画、日本漫画的一个摩托车的造型 啊、嗯，还有那个就是他的那个同伴，那个人开的那个大脚车， 嗯， 哎，都是有出处的啊，就是咱就不一一的说了。他在里边还致敬了很多的电影，虽然好像没有他自己的电影，有人说那个就是赛车后边跳出来的霸王龙可能是从侏罗纪世界来的哈、啊，这个但是也很模糊，但是他致敬了很多其他的电影，其实里边最被大家这个就是感动特别喜欢的就是一恐怖片儿，那个山灵那一段，这个是坏人遭到了那个山灵的那个惩罚，我觉得这个都是反正就是能让你感动的。还有一个情景，刚才你说 IOI, 哎，我其实就是挺有回忆感的，因为在游戏里边就是组团儿。 嗯 啊，而且形成一种势力， 恶性组团。 哎，对，这个过去是有的， 是 过去曾经有一些网吧老板，他在这个自己的这个网吧里边，组织这么十几二十几个人，把这个一个区域辟出来，就专门打某一种游戏里边的某一种资源，然后用这个资源来去在游戏里边换装备啊，换钱， 一种资源的垄断。 对，到现在也有这样的公司。 嗯、 我一朋友的孩子前两年大学毕业，在成都找的第一个工作就是这样的一个游戏公司，他就专门帮助游戏里边的玩家去打装备。 嗯， 好，魔兽里边有很多装备，下副本你必须有一个团队，但是如果你是跟其他的玩家组成的团队，这个装备不一定归你， 对， 可能是靠运气。但是如果你去求助于这样的公司，他公司本身就有十几个玩家，控制着很多高等级的账号，然后他可以带着你去打，组队以后这个东西一定让你捡， 是， 哎，但是你要给他交钱， 是， 就是这么样的一种经营方式， 是， 实际上他已经，我觉得已经背离了游戏的这个宗旨了， 初衷， 所以他在电影里他是个大反派， 是，算是电影里的反派， 没错， 其实也是生活当中很多我们真实玩家感受的映射，映射在了这个电影当中啊，所以说这就是大概是传说中的共鸣吧。 对，因为斯皮尔伯格这个导演，他一定不会给你制造一个影片，让你去感慨我们的 VR 技术有多么高超，我们的网络有多么的先进，游戏有多么的吸引人，他不会。他一定要让你体验的是一种精神上的东西， 润物细无声， 没错， 感觉 对 啊。刚才我们也一直提到了说这个虚拟现实这样的科技以及相关的装备哈、啊。我们提到的这个绿洲这个游戏里面，本来也就是要靠这样的虚拟现实的装备才能进入到这个游戏当中啊，靠这个键盘鼠标是进不去了啊。我知道雪梅的公司也一直是在从事这个虚拟现实的这个电子游戏电竞方面的这个研发哈， 这干了一辈子这。 是，那么先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技术吧，现在到底这个技术已经达到了一个什么阶段呢？ 虚拟现实呢，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VR 啊，它呢其实是把这个现实中没有的一种东西啊，就是创造出来啊，它和 AR 是有一定的区别的，但是呢，他们其实总称为这个都算是虚拟现实的一种吧啊。然后VR 这一块呢，目前为止呢，这个硬件的发展呢，现在还是百家争鸣吧。但是呢，真正在市面上这个就是 VR 的这个硬件呢，就是三大家啊，基本上是这三大家垄断吧。一个是 HTC 的 Vive。然后一个是 Oculus 的 Gift, 还有一个就是PS 的 VR, 啊、就这三家。这三家的这个硬件的技术呢，基本上还算是这个就是达标吧。我就是从我这个游戏的 制作者来讲的话，我觉得可能 HTC 更好一些。 那这些厂家目前最顶尖的一个，因为这个技术是让人沉浸于其中的， 对， 就是是扣在眼睛上的一个眼镜儿，然后这个眼镜上有显示屏，这是最代表性的一个设备， 对、 可能还会有很多的触感的手套啊， 嗯、 包括体感的东西、 嗯、 啊，甚至说这个电影中出现的这个万向走步器， 嗯， 就是你在原地看起来在走，嗯、其实是一个360度万向的跑步机， 对、 你不管怎么跑，你在原地，但是你真跑了、那现在我们这个生活当中，这些无论是哪家公司，他们最顶尖的技术到一个什么程度？ 其实像这个目前啊，就是游戏当中展示的，其实在现实的 VR 的这些外设里面，基本上都有它的原型了。 嗯， 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万向这个跑步机，这个其实也有啊，就是说大家是在打游戏的时候，其实是在跑步机上在跑。然后另外呢，就是说现在我们也是做了很多的就是带着传感器的一些外设。其实 VR 和就是普通的这个电竞的区别也在于此，就是它会在身体上有一些这个传感器的一些部署，然后让你的身体的每一个动作都会在游戏当中有这样的一个互动啊。那像我们自己也做了一款这个 VR 的游戏啊，叫特种部队 VR。 这款游戏呢，我们是做了这个 VR 枪 哦， 然后是把这个 HTC 的 Vive 的那个 tracker 就是做了一个这个和游戏的一个绑定啊、然后 是游戏角色吗？ 它相当于是游戏里的一个外设的设备啊。然后那个就是玩家也是那个 FPS 的那种模式，就是你、 就是、射击类的， 你对你扮演的是第一人称的射击、扮演的是一个特种兵，然后呢你去解救那些这个人质啊，然后是去和恐怖分子去做战斗啊，这样的一些情节在里面。 嗯、 然后我们还做了一个战壕。就是 真战壕， 就是感觉像真的战壕、就是游戏和这个外设是1:1的比例，就有点像这个头号玩家里那样，就是说我有这样相应的外设，我在里面在射击的比赛的时候，我基本上就是我拿起来的枪，假如说我是这个 M249这个我、 就是、大机枪那种的， 对，然后或者是那个巴雷特，然后我在游戏里面我拿起来的也是一模一样的、然后就是我们也做了像这个作战背心儿，就是你在打的时候，你会有一点点的这种就是痛感，就是你感觉好像是中弹了的感觉。 嗯、 其实现在整个的现实的这个 VR 的外设装备里面，其实我们已经可以达到像这个游戏当中所展示的那样了，只是说可能这个就是个无线的这个装备，就是一体机的这一部分的话，可能我们的效果现在还略微差那么一点点。 是， 现在我们还需要大机箱的这个机器来配合。 对、还有很多网友说，现在高端的设备后面都是接了一组线哈， 对， 甩着电线在那玩， 对， 很不自在啊。确实还有很多的这个科技的问题等待我们这个时间的流逝，然后科学的这个研究人员去解决哈。 是， 但我相信应该是，尽管说可能不能完全一比一的还原这个绿洲这个游戏世界吧，但是可能会沉浸感会越来越足哈。 是。 其实我觉得哈，就是看这个电影，他会有各种各样的感受。至于说，导演他一定要让你感受到什么，他自己也没说啊。有机会要是采访一下斯皮尔伯格，可能他会跟他们聊一聊。 是，这个得努力啊。 对，但是我感觉他的本意不是要让你往前走，可能会跟雪梅啊，可能会有点对立的那种感觉。 嗯， 他之所以在里边复制了那么多那么多的那个，大概那个就是他有一个集中的去过关的那个场景，那么多的那个他公司里边的人在这喊着这个游戏那个游戏，都是一些小游戏，而且一些早期的小游戏， 是 特别简单，类似于吃豆子的那种。 对， 就是说他可能会引导你去回归，可能你爱玩游戏，但是我控制不了你，不能控制你去沉迷游戏，但是你可不可以去玩一些简单的，消耗时间少一点的，不容易沉迷在里边的。 是 啊，而且最后他那个结局也是，当他们那几个孩子有这个经营权以后，他有2天放假的， 是每周二每周四关闭游戏室。 对对对， 其实这个其实是 有点像防沉迷系统。 是的，我觉得就很像哈。现在就是我们的这个国家也在努力让青少年不去沉迷于这个网络游戏哈。 对， 其实我们说这个网络游戏本身 它并不是一个就是恶魔一样的东西。 对 啊，就是这个我在今天早晨啊也是想了一路哈、啊、就是说因为我本身呢也算是个游戏玩家啊、 哎、 我见过很多这个年龄更高的也在玩游戏、 嗯、 啊也有很多比我年龄小的他不喜欢玩游戏。 对， 我在想啊，其实这个游戏就像刚才这个季彤说的，说吃豆子，但是我觉得、啊、吃豆子刚出来的时候，没准人们也是啥都不干，我就玩吃豆子，从来没玩过吃豆子这么好玩的游戏，很有可能，对吧？就是说这个游戏，我感觉，比如说啊，我们说围棋这个游戏， 嗯， 啊，刚发明出来的时候，或者五子棋这个游戏刚风靡起来的时候，可能说，哎，五子棋太好玩了，每天下班回家我也不干别的，来几盘五子棋。 对， 对，这个就是其实以前有五子棋。现在呢可能就有了这个叫游戏的东西。 对 啊，那具体到底是你会因为五子棋，我觉得如果说一个人真的是因为玩游戏放弃了自己的人生，或者说只是因为玩游戏啊、嗯、他也不走什么职业化的这个竞技道路啊，我就是每天往家里一躺开始玩游戏，我什么也不想干那很有可能放在再过30年50年以前，他很有可能每天回家往家里一躺开始研究琢磨五子棋。 对 对，很有可能也是这样。这其实是一个自控能力的问题。 老话那说叫玩物 丧志。 对，就是说这个玩啊本身呢是人的天性啊，任何一个生物只要是我觉得哺乳类往上点的啊都会有玩啊，小猫小狗平时也喜欢玩，对吧？但是呢关键是如果说你只有玩了，生活中只会玩了，那可能就要出大问题了、啊、 是。 所以说啊，无论是这个游戏是提倡返璞归真，还是提倡这个就是说越往高精尖的这个方向去走，我觉得游戏最后的那个结局很重要。就是说那些人，这游戏中的主角最后掌管了这个公司以后，他们不爱游戏吗？他们是可能是世界上最爱游戏的一群人，不然的话他们不可能有这个资格拿到那个彩蛋。 对， 对吧？但是也正是最爱游戏的这些人啊，他们最终也是明白了什么是生活，什么是游戏， 一种自我的觉醒。 对， 你可以在生活中去游戏，但是你不能在游戏中去生活。 是 的， 总结的太有， 对，总结的 太有道理。 是，所以说最后啊，这个周二周四关闭这个绿洲世界，其实说实话绿洲世界是当时所有人只能玩的唯一一款游戏、 嗯、 因为这个世界里包含了所有游戏。 对、 哎、那也就是说强制人们回到生活去。 对， 看看你现在自己 周二周四都听都市文化范儿 对，听城市文化范儿哈、做做有范儿的未来人。 没错、 而且其实我也特别想说的一点就是说，当时那个世界设定啊是什么世界呢？是一个当时是一个比较衰败的哈、 啊、 后经济时代。 你就说电影里的这个真实环境的设定。 对， 是当时人们其实在这个他们的科技啊足够他们活命， 嗯 啊，但是呢却无法让他们看到更多的希望，所以说人们选择去逃避。 对， 怎么逃避？这么高精尖的设备，对吧？你穿上以后，穿上游戏里那一套衣服以后，你任何现实世界中的什么东西你都感觉不到，只有游戏。这可能也是斯皮尔伯格给我们的一个警告。 对， 就是说你有什么时候你才有资格去这样玩游戏，是这个世界没有希望的时候。而这五个人，这个游戏的主角团体们关闭绿洲的这个设想，也正是想让人们对这个世界带有更多的思考，看能不能重新建设。 没错、 啊、 没错，真是这样的。像之前我记得这个经济危机的时候， 嗯， 往往就是游戏业最发展的最好的时候、 哎、 就像当时韩国的游戏危机，当时也是造就了韩国的很多这个千万的这个游戏产业。 对、嗯、所以它会给人带来一种这个逃避现实的这种环境。 是， 这个并不是什么太好的事儿。 是，咱们说了这么多这个电影哈，说了这么多电影里出现的，因为大多数还是欧美的这个流行游戏。 对， 那咱们第二节节目啊，最后两位再用几个关键词来说说中国的咱们国产的游戏，你们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 啊，这雪梅先来，你最有发言权。 有很多，对，像《仙剑》啊， 嗯， 《轩辕剑》。 对， 这些虽然是我们中国台湾的这个开发商做的，但是堪称是我们中国的经典。 对， 那我们中国第一代的游戏人呢，也做过像这个像我之前的这个老东家啊，目标软件也做过像《铁甲风暴》《傲视三国》这样的产品，嗯、然后像金山软件也算是我的老东家，然后做过《剑侠情缘》啊，这个包括这个其实 还有《剑侠情缘二》 ，还有。 对剑侠世界，其实这个中国的游戏的发展呢，这个也是从这个 RTS 游戏开始的啊。当时其实我老公也是游戏人啊，他叫姚振，他曾经也做过一款游戏叫《生死之间》啊，也算是在当时这个 RTS 的一个经典之作。 对对， 巨童当时也是， 当时都体验过。啊、 是是。然后像其实当时的游戏时代的话，也有一些产品，像前岛的《官渡》，像上扬的《雪狮》，都是在那一代人的这个脑海当中都是绝对印象深刻的。就不管这些游戏是负面的也好，还是正面的也好，但是它都是代表了我们中国游戏人，第一代游戏人就是在这条路上就是一直坚持走下来的一个过程啊。 大概是从1995年到2005年的这十年之间呀，这个就像雨后春笋一样。 对， 哎，各种的这个产品，各种的公司，那是真的是非常的多啊！但是后来又经过了一个低谷的时期，再后来大家就都扑向网络了。 是，对。其实像这个单机游戏呢，我们还能找到很多中国游戏开发商的身影，包括就是第一个当时我记得是金盘的那个叫八一战鹰。 哦， 就是金盘公司当时 是一个飞行射击类的， 飞行射击类的， 就是空战游戏。 对对对，然后但是呢，其实到了这个2000年左右的这个那个网络游戏的时代，其实反倒是韩国游戏还有日本游戏，像什么这个石器时代啊，什么这个 RO 啊，什么传奇呀 啊就是反倒是看不到我们中国第一代的游戏人的身影了，反倒是一些这个发行商， 哎，对， 盛大呀、九成呀、网易呀，就是网易算是网易，但是它是会稍微靠后一点，就是《大话西游》啊， 对，《 梦幻西游》系列， 这个就是现在逐步的发展到了一种，就是游戏已经，我觉得已经是一种消费了。 是， 就是我们在初入这个网络游戏世界的时候，还可以做到真的是装备完全靠打，然后也有一些玩家之间线下的交易，但是在游戏里你不可能用人民币直接买到装备的。 是， 游戏不会给你设定这个，开发商没有这个设定。但是现在你进去这些，不管是网页游戏也好，还是 对，全是很多的这个， 哎、 对，充值就 你充值就送你啊， 确实还是有点失去初心的感觉。 对，实际上它变成了一种消费。 对， 是， 我们也是聊了很多这个电影当中游戏的桥段啊，令人激动人心的桥段，也探讨了游戏的本身的一个事情哈。那我们也是进一段广告，下一个时段来继续聊聊啊，头号玩家背后的故事。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 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科技让生活更加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南区科技园区发展部主任翟立新。科技让生活更便捷，创新让城市更美好。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科委主任许强。让科技给我们带来快乐，给我们带来健康，给我们带来新的变化。 我是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张博旭，希望能够让大家真正感受到高新技术的发展带来的变化和大数据给大家带来的便利，让大家能够分享发展的成果。 FM 107.3 107.3 AM 1026， 这里有实用的资讯， 这里有权威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芝麻油选燕庄，燕庄芝麻油头道出榨自然香。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 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国之爱飞越万里，中国首架专业医疗救援飞机成功转运维和重伤员。 无论您在异国他乡，无论您在东西南北，北京红十字点燃希望，为爱续航。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听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2018年的4月26号星期四，农历3月11，今天机动车的限行尾号是2和7。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白天是晴间多云，中午前后北部山区有阵雨，南转北风2-3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35%。在夜间是北转南风1-2级，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70%。预计未来三天本市都没有全市性的降雨和大风天气，洗车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也是赶紧来看一下第二道题的答案，我们赶紧揭晓。 城市文化范儿，走进头号玩家的绿洲世界。影片当中的绿洲诞生于2025年，起初是一个游戏，随后变成了度假胜地、游戏嘉年华、学校和医院、工作和家庭，最终变成了真实世界的替代品。虽然以目前的科技发展还远没有达到这个水平，但是这种技术已经在逐渐的发展，那就是 VR。 作为使用者，一旦习惯 VR 的体验与交互，个人计算机以及手机移动端的产品就会被逐渐淘汰，因为这种体验是沉浸式的，人们能够全景式的体验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它的颠覆性超过任何一次平台机革命。所以今天第二道题的答案是 B， 您答对了吗？ 好的，我们的第二道题的答案已经揭晓了，就是 VR 技术哈。我们这一节一共是有108位微信网友回答对了正确问题，正确答案哈。那我们再进行一个数字的选择吧，这次雪梅先来选一个数字。 好，那我们就按照排名来选了，我选一号。 嗯，一号，这个确实头号玩家啊。那第二个数字呢？ 我很惊讶，咱们俩怎么那么默契？我刚才也准备选一号来的。 哇， 真的， 我们没有沟通啊！ 对，太惊讶了。那既然你选一号，那我选最后一位，108号。 哦、选择108哈。那第三个数字呢？ 那我选二号。 嗯， 天哪， 选择二号。 一号、二号、108号，跳跃的太厉害了。 一号、二号和108号，我们来稍等这个编辑来选出这三位幸运听众。 嗯。 同时啊，咱们的第三题也已经是给出了。我们都知道这部电影是致敬了很多的这个电影的片段哈，其中呢在影片中也复制了斯坦利库布里克的电影片段，这是斯皮尔伯格为了表达致敬哈。那么是哪部电影的片段呢？ A 是2011太空漫游， B 是光荣之路， C 是闪灵啊。刚才我们也在节目当中有些许的提及啊，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的话，这第三题的答案您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来参与互动问答，继续可以得到我们的这个 NFC 进场通讯技术的智能 T 恤衫和帽子各一件哈。其实我想问一下雪梅啊，这个 NFC 进场通讯技术是对讲机的意思吗？还是什么意思呢？ 不是，是它是一种这个近距离无线通信啊。它就相当于是把一个单一那个单片机一个芯片放进了这个 有这种可读功能，就是它可以用来移动支付啊，电子门票呀、啊，还有门禁啊，还有身份识别啊， 嗯， 它是算是一个最新的一项技术了。 那还确实很先进哈。 就像地铁，我们现在不是说已经开通了 NFC 支付了吗？就是很多具有 NFC 功能的手机都可以用。 我们的这第二道题的三位听众已经是罗列出来了。一号啊，咱们今天的这个第二题的头号玩家就是小胖。那二号呢是晴天。第108号微信名叫自律的奶爸啊，这三位微信网友，恭喜你们获得了我们的精美礼品啊！我们的编辑稍后会和您取得联系。我们也是继续回到我们的访谈当中。这部电影啊，给人印象很深刻的一句影评啊，我觉得我看到的就是有一个帖子说，每一个头号玩家都是小时候的自己，就也是代表着我们都在这部电影里看到了当时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喜爱游戏的影子吧，就说每一个小孩其实小时候，说实话，可能并不是每一个人小时候都有电子游戏，但是谁不小时候不爱玩游戏呢？这个滚铁圈也是游戏，弹珠珠也是游戏，五子棋也是游戏啊，打蜜蜂也是游戏。 我很惊讶，你这个年龄能还知道这些游戏？ 那能不能二位都给我们讲一讲，今天我们聊头号玩家，聊这个游戏为主题的电影，你们都是怎么去接触到游戏的？这个雪梅先来吧，毕竟不仅是游戏玩家，还是个游戏从业者。 是，我是因为做了这个行业而和游戏结了不解之缘， 还和游戏结了婚。 哦，对。 他刚才说了嘛，他老公是一个资深的游戏人， 是 啊，姚振，我们也是好朋友。当年他开始做的时候，真的是很辛苦，很辛苦。做程序啊，这个事儿真的是苦的不得了。 是，我是因为本身的性格就是干一行爱一行，然后所以因为这个做了游戏，所以我也爱上了游戏。我整整做了22年游戏啊，然后也是这个身边当中所有的朋友啊都是游戏人，包括我的家人啊，我老公，我的女儿啊，这个天生就想做程序员啊，自己因为要这个设计一款游戏，自己去学 C。自己去学 Java， 去学各种 是编程语言， 对编程语言。 我们家也是，就各种游戏设备全部都齐全啊，就任何主流的设备在我们家都可以找到。 你到他们家 羡慕， 对，看到那个 VR 头盔， 甚至我们 VR 枪， 甚至到了我们自己自制游戏设备的阶段， 对 啊，也是对游戏的一个这个发烧友吧。 对对。 然后这个游戏呢，也确实是改变了我的生活啊。我自己做了22年的游戏。所以我的心态也是非常的，怎么说呢，非常的这个没有那么沉闷， 对， 然后也没有那么多的就是自我释放压力的能力也比较强。 对，因为本身游戏它就有释放压力的功能。 是，因为其实就像刚才子昂说的啊，就是游戏你只要自己可控啊，你还是可以变废为宝，把它变成一个对，把它变成一个积极的一面。其实就像斯皮尔伯格的这个《头号玩家》里，其实我们并没有看到说，大家全民在玩游戏是一件坏事，反倒是说他把人们带到了另一个精神世界，让你有一种就是说你在游戏当中的生活和你在真实当中的生活是一种对比啊。 对， 他更倾向于让你。在真实生活中珍惜你自己的现在的生活。 这让我想起来，就是刚才我们第一时段时候就问过一个问题，说两位对这个游戏中最震撼的时刻啊，我觉得雪梅刚才这个意思啊，让我想起了这个电影里让我最震撼的时刻。就是什么呢？是当时这个主角帕西瓦尔啊，就是他就这么几个人，对吧？他这个团队其实就5个人， 对 吧？他要面对一个那么大的一个反派的公司，这个公司什么的，雇了无数的人，操控着无数的角色， 无数的工会， 对，是，所以说他们5个人是不够的，所以说他有这个广播嘛，在游戏里叫大喇叭，对吧？叫广播， 大喇叭， 对，向所有的玩家播放这个广播， 这也是头号玩家的特权， 对 啊，就现在很多游戏里就是排名第一的那个， 对， 他有这样的特权， 可以在游戏里做广播。 由于他之前的这几个电影里的这几个关卡玩得好，所以说他有这个第一的积分，他可以去广播。他说了一个什么呢？说他具体的台词我忘了，但是他这个翻译过来，我记得印象最深刻、最让我感动是什么？因为这个游戏里啊，他的角色 并不是说我们现在这个难度比较低的游戏说死了以后从最近的保存点我们继续开始，装备什么都还在， 要归零的， 那死了归零了。 在这个绿洲的这个游戏世界里啊，如果说你被游戏的角色被击败被杀掉的话，你就会重新开始，你一切的一切都白干了， 对 吧？所以说人们在这个世界里是挺惜命的， 他是要抉择的， 是 就是我要不要跟着你去造反，然后有可能被杀死归零， 对， 或者我明哲保身，我藏起来， 是甚至说就是你在打一个大的怪物的时候，你都会想，哎，这可能万一打不过，我就从今开始，我不行不行， 不打了， 退缩了，对吧？ 对， 那我相信平时游戏世界里是有很多这样的情况的， 有， 但是在这个可能是有的时候就是有的时候有人选择就是苟活的这个游戏世界当中哈， 对， 当帕西瓦尔说现在就到了我们这个游戏世界要么有要么没有的时刻，你愿不愿意冒着自己从头开始的风险，你愿意为了你的这个游戏世界你所爱的世界从头开始吗？对吧， 到了一定境界了， 是这个就是唤起了人们心中的就是对于自己想要的追求那份勇敢， 正义勇敢， 对， 对， 一种正义心吧。 嗯， 对， 这个实际上它就是已经跨越了一种境界吧。 对， 刚才其实前面那个题里讲到什么 AR 啊 VR 啊，实际上它是大概这个 R 的世界是这么一个划分啊，首先是 R。啊 ，R 就是真实的世界，就是 real 啊 ，reality， 然后呢 ，AR， 所以 AR 就是增强的现实世界。 嗯， 啊，现实世界不够，我可能看的不够远。 对， 我可能 用电子技术给你增强一下。 哎，然后就是 VR 是一个虚拟的世界， 是 虚拟的一个这个环境。 嗯， 再更进一步，它叫就是 VW， 就是虚拟的现实世界，虚拟的这个世界了， 就是 Word 特别 大 ，Word 最后的最高的境界，它叫 M 啊，应该是 MR， 如果没记错的话， 嗯， 它叫做混合这个世界 ， 就是虚拟的有一部分，现实的有一部分。我觉得最后就像刚才子昂说的，包括斯皮尔伯格电影里表现的，他已经达到了这个 MR 的那个境界了。 对对， 嗯，对，这是全靠科技啊。 没错。 回到刚才那个问题啊，我想问个小问题，就是季彤，你玩的第一个游戏是什么？你还记得吗？ 第一个，第一个游戏，我如果说比较在PC 上的比较这个有名的游戏呢，就是《仙剑奇侠传》 啊， 如果是那个任天堂游戏机上，我想《魂斗罗》， 嗯， 差不多就那个时代。但是真的，我现在印象最深的就是最早玩游戏的那个印象，就是地坛，地坛里边有一个斋宫， 嗯 啊，这个不知道你们去过没去过？在我大概我记不清是上小学五年级啊，还是初一，就那个时代，斋宫里边有三台游戏机。那个游戏机是什么意思呢？它就是一个很小的大概12寸的那个电视屏幕，里边的那个游戏特别简单，就是全是用方块组成的。不是一个飞机从最上边那个边缘从左到右飞过去，然后你有一个炮，你的炮就是一个大一点的方块，然后你在不停的摁那个按键，从那个大方块里去发射出小方块的那个子弹，要在这个飞机飞过去的这过程当中击中它，你就赢了。 全民飞机大战的早期版。 一毛钱一个蹦儿，一个币，然后有的我的伙伴人家玩的好能玩半天儿，就这是我最早，你要说最早，那这最早了。 是我们的编辑刚才已经忍不住了， 是吧？ 就已经在对讲里跟我们说，这是雅达利64。 对，应该是 名字当时根本就不记得。 这也是都是，其实今天啊，坐在我们直播间内外都是真的是游戏发烧友了， 要了命了这个。 对，那其实这个游戏里面也有很多的这个我们能看到的影子哈。我们这儿也做一个小小的测验，我来放几段音乐，我们的听众啊和我们的这个嘉宾两位啊一起来猜一猜，能不能听出来的这都是什么音乐啊？我们放一段，猜一个，先来一个最简单的。这个我就不多放了，我觉得所有人都能听出来。 哎，听见这个音乐以后，然后马上手底下就想按啊， 开始 上上下下左左右右 B A B A 开始，然后30条命。 是，其实这个就是刚才说的这个上上下下这一套啊，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彩蛋当中的一个啊，这是这个经典游戏《魂斗罗》当中的这个背景音乐。为什么会有这一通操作呢？就是上上下下这一些啊，就是因为其实按理说应该是有4条命的，对吧？死了以后，4条命用完以后，你就游戏结束了， 就是 从头来， 从头来了。 对，但是呢， 你如果说就像刚才这个这么摁一下自己的这个手柄啊，这么摁一套的话，你会有30条命。这个并不是什么游戏里的这个错误或者 bug， 这就是隐藏在游戏当中的， 就是像他们这种设计者，他故意放在里边， 故意放在里边的。 听说还有水下八关是吧？ 水下八关， 是真事儿哈。 其实我特别想去看看。 对，我们再来听一个哈。这个也应该是最熟悉的游戏之一了吧？ 嗯、对，这个外边咱们编辑都开始一蹦一蹦的，打算顶蘑菇了。 是， 对，这是超级玛丽， 超级玛丽、 啊。所有接触过红白机的，或者说孩子玩过红白机，父母应该也都能看到说他在玩 这 个。这 个音乐太熟悉了。 可能那里边有好多细节哈，那里边那是哥俩， 对， 有一个穿，我记得一个穿红裤子，一个穿 蓝 裤 子， 对， 是吧？ 是的， 对、 啊。我们再来听一个，这个可能啊，就是有点稍稍有点难度了。 剧童最有发言权 对，这个是刚才说过自己爱玩的。 对对 对, 对， 看听到这个音乐以后，就是就想进到一个房间里，然后把能翻的地方全都翻腾一遍，开箱子啊，《仙剑奇侠传》 是。 其实最早《仙剑》出来的时候，那个电脑还处于什么时代啊？是在那个3.5寸软盘的时代。 哇！ 我记得什么叫3.5寸盘？就是它当然它是有一个外壳的，它里边装的是那个小的那个盘，那个盘的容量。很小，我记得我从别的朋友那儿 copy 这个游戏，我用了11张软盘，然后才把它 copy 到我的电脑里，然后还得用一个特殊的软件再把它所有的程序的拼起来，哎呀，这 可 费劲 了。这是《仙剑奇侠传》哈，也是其实一直是从我们的很久以前出到了现在，这个游戏 还在现在出到几了？8呀。 好像 是还 是 7 这个数字啊，嗯，哎，应该是出到7了， 出到7、 啊 嗯。 我们也在这个网上，我看到有网友说啊，就是说有人问为什么头号玩家在这个豆瓣的评分上是 9.2分，他有这么高吗？然后有一个玩家就说，我就没有打9点分，我给打了9.0分，这是因为没有赵灵儿在那个战场挥舞天蛇杖，不然我能给他打20分。 这情感 啊， 是、 这个， 所以说就是说这个游戏里啊，之所以人们那么喜欢，是因为看到了很多曾经热爱的影子，可能有些因为版权。或者说因为知名度没有出现啊，但是总是有一些这个能看到这个一些大师的影子啊，包括这个游戏里的这个角色这个人物，我们说这里面的鬼才啊，这个詹姆斯哈利迪游戏里的这个人物啊，创造了绿洲世界的人，能看到很多我们现在现实生活中知道的影子，比如说超级玛丽，刚才我们听到的创始人对吧，宫本茂，包括做游戏起家的这个乔布斯啊，改变我们这个生活的，包括什么小岛秀夫啊、坂口博信啊，这些最终幻想、潜龙谍影啊等等，包括甚至说任天堂、岩田聪，可能我们都能在这里面找到他的影子，在这个哈利迪的，因为他是创造游戏世界的人。 这个就是他整个的创意应该来自于一个很大的团队。 是 啊，这个不是说某个人，比如斯皮尔伯格一个人他能想到那么全面吗？那是不可能的。但是他最后把这些集中起来的这些素材用一个非常好的电影语言把它呈现在观众的眼前，所以大家就看了以后，哎呀，马上就认同了，所以它的评分才会高。你再先进啊，咱们有些导演号称搞的这个电影里边最先进的那种尝试，观众看起来有点莫名其妙，最后可能效果也不会好。 对，那像刚才这样的就是能够创造游戏世界的人或者团队这样的角色，你们在生活中有遇到过吗？ 有啊， 他肯定周围全是这样的人。 我觉得雪梅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位孜孜不倦的， 我就遇到了他。 对，像当时金山就是裘伯钧，他其实不仅创造了 WPS， 他其实对《剑侠情缘》也是特别的这个痴迷，和很多设计也都是这个当时那个创造者就是裘心，也是和裘伯钧一起研究，然后这个听了这个老裘的一些好的建议，然后包括像仙剑的那个姚庄宪啊，俗称姚仙， 对 这个人到现在也都是就是被这个 中国的万千游戏玩家所崇拜着。 老姚现在都快到退休的年龄了。 对，没错没错。对，还有轩辕剑的蔡明红啊、也都是非常值得令人尊敬的这个游戏人。 对， 包括就是其实还有就是手机游戏这一块的话，但是当然了，就是说 它还是 有一些这个比就是这个原来游戏的影子的，但是呢也还是令我们游戏人向它致敬，包括像那个做这个刀塔传奇的莉莉丝啊、莉莉丝的王信文啊、然后还有像这个当时万王之王的制作人啊、因为万王之王其实 它是一个卡牌游戏吧， 万王之王其实是一个 RPG， 它当时是在传奇之前第一个进入到中国的网游市场的，它是一个台湾的雷爵做的一款、但是具体制作人是一对夫妻，我想不起来了。 是， 这些也是可以说是开创了一个游戏时代或者说一个游戏风潮的人了哈、 是 想当年他们都是特别聪明的那一群人、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做这个相关的节目嘛，有一个嘉宾被这个朋友介绍过来，然后第一个见面以后这位就问说这是主持人吗，我说对他，然后朋友就介绍说他就是 UCDOS 的这个编写者叫鲍月桥、然后我就特别崇敬，因为那个时候电脑在 Windows 之前的操作系统就是 UCDOS。 对。 哎，然后我就特别崇敬的跟他握手，然后他第一句自我介绍说啊，我开发了一个游戏平台叫联众。 啊，对。 就当时的这个联众的游戏平台呢，你可以打牌，哎，可以这个拱猪啊、可以这个打升级， 就是用游戏，当时 对， 可以说第一次在国内用游戏连接起了大家。 他们都涉猎游戏， 是 竞技吧，算是一种初级竞技。 对对。 那说到竞技啊，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啊，也是说电子竞技其实在我们国家、也是新兴的一个产业或者新兴的一个事物。那头号玩家这样的一个这么火热的一个电影哈。你们觉得对于我们国家的这个游戏发展，我们国家的电子竞技，包括现在不断发展的 VR 技术，有怎样的启示或者帮助吗？雪梅先来说。 我觉得其实VR 的就是在头号玩家中 VR 的这种电子竞技的话，给我们这个中国游戏行业的这种它是代表着一种真正的电子竞技，是目前为止电子竞技的一个最高境界。传统的电子竞技呢，要不然就是像王者荣耀那样，就是这个只用手指和脑。然后其实没有任何的运动，要不然的话就是像这个CS。或者是刀塔， 纯运动、 对，纯键盘鼠标的操作， 对对对。 然后其实 VR 才是一个这个电竞的最高境界，它是需要全身体的一个运动， 全动。就是我在网上也看到过一些评价、说以后这个 VR 像头号玩家这样会怎么样？然后就是说、现在你看这电竞选手可能都比较肥胖，或者说你看沉迷电竞，人们都叫他们宅男，宅在家里不动。 对对对， 没准过了20年以后，运动员。全是从电竞选手里面选出来的，都得先要练敏捷，再练你的步伐、再练你的身体，爬高上低、跑步冲刺等等， 是 还真有可能。 甚至说它可以作为一种辅助训练的手段。 是， 实际上现在你比如说开飞机，对吧？飞行员那个模拟驾驶， 对， 实际上它已经开始有这样的这个作用了。进一步走入我们的生活，那可能还得有一段时间吧。 是。季彤对于未来的游戏有没有简单的期待 啊？我其实我的期待很简单，就是你要让游戏回复它最本真的东西，不要让它变成一个就是烧钱的这个纯消费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是， 那其实它就失去了它的这种本来的作用。 最好还是用心带来快乐，而不是用钱带来快乐。 对， 我们的节目进行到尾声啊，还是我们再选择三个数字吧，来选择第三道题的幸运数字。季彤先来， 这回是112位哈、那我这个取中吧，第61号。 第61号啊，那第二个数字 72号， 72号。 不约而同了，还需要一位哈。 对， 还需要一位，那我就选49号吧。因为我49岁。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这最后一道题今天的答案。 城市文化范儿，走进头号玩家的绿洲世界。头号玩家中，导演斯皮尔伯格恰到好处地致敬了自己一直非常憧憬的电影大师，那就是斯坦利·库布里克。 在这次的头号玩家中，影片使用了大量斯坦利·库布里克的经典名作《闪灵》当中的镜头，对原作进行了致敬，并复制了原片当中的部分场景。斯皮尔伯格和《闪灵》导演库布里克的朋友关系一直是众所周知的。斯皮尔伯格甚至在库布里克去世之后接手了他的影片《人工智能》，因而片中的这段致敬格外充满感情，切中要害。所以第三道题的答案是 C 闪灵，您答对了吗？ 好的，我们今天第三道题的答案啊就是 C 闪灵。好，我们有请编辑来给我们找出这三位网友都是谁。今天我们也是通过头号玩家啊，从游戏谈起，聊了游戏的怀旧文化，追逐了新鲜的虚拟现实的技术，也讲述了很多游戏人台前幕后的故事。也希望大家呢活得玩得高兴啊，活出精彩。我们的三位听众是笨子023、老段00和相逢，恭喜几位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也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来预告一下，给您预告一下明天节目是怎样的内容。 它位于通州区中心，是一座保存完好的清代两进四合套院，它记录了运河的历史和通州的发展。博物馆有范光，通州博物馆相关负责人和您一起说说通州博物馆中的故事。 This is the Oasis。 出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今天我们来直接送福利。 没错，瑞麟贺五一免费。现在是年满50周岁的，想要健康生活的新会员都可以来参与活动，记住了，是新会员。那现在4007106108 4007106108已经是开放状态了，每档活动只有30个名额，是先到先得的。所以说呢，4007106108 4007106108抓紧时间。这一瓶的瑞尼进口鱼油带回家之后，每天生吃一勺，或者是炒菜呀、凉拌菜呀都可以放一勺，让大家感受一下鱼油的不一样。 那么鱼油适合哪些朋友食用呢？其实啊，我们大家每一个人都适合食用鱼油。 哎， 还有经常应酬，进口自越南的瑞尼鱼油，每一瓶都保真，没有反式脂肪酸，每瓶都是250毫升，原来呢是要99元。今天只要拨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只要您符合条件，就可以免费带回家一瓶。 手机尾号5418的朋友说，吃东西吃油方面呢特别注意，听别人说啊，这鱼油好，但是太贵了，自己没有舍得买。说今天听到活动居然是免费送，说不可能吧。 您别不相信啊，我们瑞麟羊奶庆祝五一劳动节，特别举办瑞麟请您免费吃好油的活动，每档节目30个的优惠名额，只要您满足条件，就可以不花钱免费领取进口鱼油。4007106108 4007106108，把保健鱼油精炼成食用鱼油，让高端保健鱼油进入百姓厨房，价格更便宜，食用更方便，惠及更多人。 没错，其实你看在欧洲，包括英国人，他饮食比较油腻，他们就用鱼油来作为常备品，还有美国、日本，他们都有着吃鱼油的习惯。那我们今天呢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就可以不花钱免费拿走一瓶全进口的瑞尼欧米茄鱼油。 是的，现在4007106108 4007106108的电话是占线，如果说您打不通电话，一定要耐心重拨。 是 瑞麟羊奶五一特别惠民活动，越南进口鱼油免费领取，在我们的瑞麟门店，您散个步遛个弯，顺便去领一瓶健康好油。 是 没吃过的高端油，何乐不为呢？ 对啊，拿回家之后可以自己查一下这个油的好处，包括当中富含的营养物质对于身体的好处，这一天一小勺或者是炒菜凉拌放一勺，健康就是这么吃出来的。4007106108 4007106108，活动还有30秒钟，马上全面结束，没有领取的听众抓紧时间了，只要是年满50周岁没有参加过活动的新朋友，都可以享受到进口鱼油免费吃的福利。4007106108 4007106108 4007106108，留下最后20秒钟给您拨打电话，4007106108。